快乐是什么？想你的夜里，眼泪滴滴落。从走后，我算了，已经多久没爱过？请你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？他的热度是个折磨。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，才能有良心呢？我呀。要想你，想到眼泪流，你却和别人手牵手。我等呀等你，等到什么？春去秋来，何时能与你相守？盼呀盼你，盼到白了头，你别和别人天长地久。长地球 班就回家。其实我是月光族，挣钱不够花，早出晚归忙工作，不敢去酒吧，姑娘都会嫌弃我，不接我电话。年纪越来越大了，还是没人家，三十好几没老婆，急坏了爸妈，日子天天在挣扎，没什么变化，活着到底为什么，越想越害怕。当哥有了钱，我想花我又花，抽烟抽中华，吃饭我点龙虾。当哥有了钱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开车开宝马，够我上眼上。当哥有了钱，我天天去潇洒，早上喝早茶，晚上我泡酒吧。当哥有了钱，情人就一大把，谁不喜欢我，我一定踹了他。很傻，下班就回家。其实我是月光族，挣钱不够花，早出晚归忙工作，不敢出发，姑娘都会不接我电话。年纪越来越大了，还在家，三十好几了，急坏了爸妈，日子天天在挣扎，没钱花，活着到底越想越害怕。哥有了钱，我想花花，抽烟吃饭我点龙虾。哥有了钱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开车开跑够我上眼沙。哥有了钱，我天天潇洒，早上喝茶，晚上我泡酒吧。哥有了钱，请你啪啪，谁不喜欢我，我一定踹了他。 哥哥的红马 一别，都不知何时来相聚。妹妹要是想我，就打红马。 陪伴， 那是哥哥。